第59回，唐三藏露足火焰山，孙行者一掉芭蕉扇。若干种性本来同，海纳无穷。千丝万缕终成网，斑斑色色何容。有日公完行满，原名法性高龙。休教差别走西东，紧锁牢笼。收来安放丹炉内，练得金乌一样红。朗朗灰灰娇艳，任教出入成龙。话表三藏尊菩萨教旨，收了行者，与八戒沙僧剪断二心，锁龙圆马，同心戮力，赶奔西天。说不尽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历过了夏月炎天，却又值三秋霜景。但见那薄云断绝西风紧，鹤鸣远秀双林紧，光景正苍凉，山长水更长。征鸿来北塞，玄鸟归南漠。客路却孤单，那衣容易寒。师徒四众近前行处，见觉热气蒸人。三藏勒马道：如今正是秋天，却怎反有热气？ 八戒道：原来不知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，乃日落之处，俗呼为天尽头。若到深有时，国王差人上城，雷落吹角，混杂海沸之声，日乃太阳真火落于西海之间，如火淬水，即生滚沸。若无鼓角之声混耳，即震杀城中小儿。此地热气蒸人，想必是日落之处也。 大圣听说，忍不住笑道： 嘿嘿嘿，呆子莫乱谈。若论斯哈里国，正好早哩。四师父朝三暮二的，这等耽搁，就从小至老，老了又小，老小三生也嗨不到。 八戒道：哥，据你说，不是日落之处，为何这等酷热？ 沙僧道：想是天时不正，修行下令过也。他三个正都争讲，只见那路旁有座庄院，乃是红瓦盖的房舍，红砖砌的圆墙，红油门扇，红漆板塔，一片都是红的。三藏下马道：悟空，你去那人家问个消息，看那炎热之故何也。大圣收了金箍棒，整肃衣裳，扭捏做个斯文气象，绰下大路，径至门前观看。那门里忽然走出一个老者，但见那穿一领黄不黄红不红的革布深衣，戴一顶青不青皂不皂的灭丝凉帽，手中拄一根弯不弯直不直宝洁竹杖，足下踏一双新不新旧不旧寒洒翁鞋，面似红铜虚如白练，两道瘦眉遮蔽眼，一张嗨口露金牙。那老者猛抬头看了行者，吃了一惊，拄着竹杖喝道： 你是哪里来的怪人，在我这门首何干？ 行者打礼道： 嘿嘿，老施主休怕我，我不是什么怪人，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方求经者，师徒四人是至宝方，见天气蒸热，一则不解其故，二来不知地名，特拜问指教一二。 那老者却才放心，笑云： 长老勿罪，我老汉一时眼花，不识尊严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敢不敢。 老者又问： 令师在哪条路上？ 行者道： 在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？ 老者叫：“请来，请来。” 行者欢喜，把手一招，三藏既同八戒、沙僧牵白马挑行李进前，却对老者作礼。老者见三藏风姿标致，八戒、沙僧相貌奇稀，又惊又喜，只得请入里座，叫小的们看茶，一臂香拌饭。三藏闻言，起身称谢道：“ 敢问公公，贵处玉丘何反炎热？” 老者道：“ 彼地唤作火焰山，无春无秋，四季皆热。” 三藏道：“火焰山却在哪边？何阻西去之路？” 老者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西方却去不得，那山离此有60里远，正是西方必游之路，却有800里火焰，四周围寸草不生，若过得山，就是铜脑盖铁身躯，也要化成汁哩。”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，不敢再问。只见门外一个少年男子推一辆红车，住在门旁叫声：“卖糕。”大圣拔根毫毛，变个铜钱，问那人卖糕。那人接了钱，不论好歹，揭开车儿上衣裹，热气腾腾，拿出一块糕递于行者。行者托在手中，好似火盆里的灼炭，煤炉内的红钉。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，右手换在左手，知道？ 嘿，热热热热，难吃难吃。 那男子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怕热莫来这里，这里是这等热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，你这汉子好不明理，常言道不冷不热，无骨不洁，他这等热得很，你这高粉自何而来？” 那人道：“ 若知高米粉，进求铁线山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，铁线山怎的？” 那人道：“ 铁线山有柄芭蕉扇，求得来，一扇熄火，二扇生风，三扇下雨，我们就不种，及时收割，故得五谷养生，不然成寸草不生也。” 行者闻言，即抽身走入里面，将糕递于三藏道：“ 嘿嘿，师傅放心，切莫隔年交着，吃了糕我与你说。” 长老接糕在手，向本宅老者道：“ 公公请糕。” 老者道：“ 我家的茶饭未奉，敢吃你糕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老人家，茶饭倒不必赐，我问你，铁线山在哪里住？” 老者道：“ 你问他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适才那卖糕人说，此仙有柄芭蕉扇，求将来一扇熄火，二扇生风，三扇下雨，你这方不种收割，才得五谷养生。我欲寻他讨来扇，熄火焰山过去，切齿这方一时收种，得安生也。” 老者道：“ 故有此说，你们却无礼物，恐那圣贤不肯来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 他要甚礼物？” 老者道：“ 我这里人家10年拜求一度，四猪四羊，花红表里，一箱石果，鸡鹅美酒，沐浴虔诚，拜到那仙山，请他出动，至此施为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，那山坐落何处？唤甚地名？有几多里数？等我问他要扇子去。” 老者道：“ 那山在西南方，名唤翠云山，山中有一仙洞，名唤芭蕉洞， 我这里众信人等去拜仙山，往回要走一月，即有1450-560里。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打紧，就去就来。” 那老者道：“ 借住，吃些茶饭，办些干粮，许得两人作伴。那路上没有人家，又多狼虎，非一日可到，莫当耍子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不用不用，我去也。” 说一声忽然不见。那老者慌忙道：“ 爷爷呀，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。” 且不说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，却说那行者霎时竟到翠云山，暗住祥光，正自找寻洞口，忽然闻得叮叮之声，乃是山林内一个樵夫伐木。行者屈步至前，又闻得他道：“云髻依依任旧林，断崖荒草路难寻。西山望见朝来雨，难见归时度畜身。”行者近前坐了一道：“ 嘿嘿，乔哥问信了。” 那乔子撇了科府打理道：“ 长老何往？” 行者道：“ 敢问乔哥，这可是翠云山？” 乔子道：“ 正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 有个铁线山的芭蕉洞在何处？” 乔子笑道：“ 这芭蕉洞虽有，却无个铁线山，只有个铁扇公主，又名罗刹女。” 行者道：“ 人言她有一柄芭蕉扇，能吸得火焰山，敢是她吗？” 乔子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这圣贤有这件宝贝，善能吸火，保护那方人家，故此称为铁扇仙。我这里人家用不着他，只知他叫罗刹女，乃大力牛魔王妻也。” 行者闻言大惊失色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嘿嘿，又是冤家了，当年扶了红孩儿，说是这次养的，前在那解阳山破儿洞遇他叔子，尚且不肯依水，要做报仇之意，今又遇他父母，怎生借得这扇子也？” 乔子见行者沉思默虑，嗟叹不已，便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长老，你出家人有何有疑？这条小路向东去，不上5-6里就是芭蕉洞，休得心焦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不瞒乔哥说，我是东土唐僧差往西天求经的唐僧大徒弟，前年在火云洞曾遇罗刹之子红孩儿有些言语，但恐罗刹怀愁不遇，故生忧虑。” 乔子道：“ 大丈夫见貌变色，只以求善为名，莫任往时之搜获，管情戒得。” 行者闻言深深唱个大诺道：“ 啊，谢乔哥教诲，我去也。” 遂别了樵夫，径至芭蕉洞口，但见那两扇门紧闭牢关，洞外风光秀丽，好去处。正是那山以石为骨，石作土之精，烟霞寒素润，苔藓助心清， 嵯峨架耸栖蓬岛，幽径花香若海萤，几树乔松栖野鹤，树株衰柳与山影，诚然是千年古迹，万载仙踪，碧梧鸣彩凤，活水饮苍龙，曲径碧螺垂挂，石梯腾阁盘龙，猿啸翠岩新月上，鸟啼高树喜晴空，两林竹荫凉如雨，一径花浓抹秀容，时见白云来远秀， 略无定体，慢随风。行者上前叫：“ 嘿嘿，牛大哥，开门，开门！” 呀的一声，洞门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个毛儿女，手中提着花篮，肩上担着厨子，真个是一身褴褛无装饰，满面精神有道心。行者上前迎着，合掌道：“ 女童，累你转报公主一声，我本是取经的和尚，在西方路上难过火焰山，特来拜借芭蕉扇一用。” 那毛女道：“ 你是那寺里和尚，叫甚名字？我好与你通报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我是东土来的，叫做孙悟空和尚。” 那毛女即便回身转于洞内，对罗刹跪下道：“ 奶奶，洞门外有个东土来的孙悟空和尚，要见奶奶，拜求芭蕉扇过火焰山一用。” 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，便已搓盐入火，火上浇油，骨嘟嘟红生脸上，恶狠狠怒发心头，口中骂道：“ 哼，这泼猴今日来了！” 叫 丫鬟取披挂，拿兵器来。 随即取了披挂，拿两口清风宝剑整数出来。行者在洞外闪过，偷看怎生打扮。只见他头裹团花手帕，身穿纳锦云袍，腰间双束虎金绦，微露绣裙偏少，凤嘴弓鞋三寸，龙须西裤金绡，手提宝剑怒身高，胸比月婆容貌。那罗刹出门高叫道：“ 孙悟空何在？” 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：“ 嘿嘿，嫂嫂，老孙在此奉祭。” 罗刹戳的一声道：“ 谁是你的嫂嫂？哪个要你奉祭？” 行者道：“ 尊府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，乃七兄弟之亲，今闻公主是牛大哥金正，安得不以嫂嫂称之？” 罗刹道：“ 你这泼猴，既有兄弟之亲，如何坑陷我子？” 行者佯问道：“ 令郎是谁？” 罗刹道：“ 我儿是浩山枯松见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，被你轻了。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，你竟上门纳命，我肯饶你？” 行者满脸陪笑道：“ 嘿嘿，嫂嫂原来不查理，错怪了老孙。你令郎因是捉了师傅，要争要主，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，救出我师。他如今现在菩萨住，做善财童子，实受了菩萨正果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庚。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，反怪老孙是何道理？”嘿嘿嘿嘿。 罗刹道：“ 哼，你这个巧嘴的泼猴，我那儿虽不伤命，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，几时能见一面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嫂嫂要见令郎有何难处？你先把扇子借我，扇熄了火，送我师父过去，我就到南海菩萨处请他来见你，就送扇子还你，有何不可？那时节你看他可曾损伤一毫，如有些虚之伤，你也怪得有理，如比旧时标志，还当谢我。” 罗刹道：“ 泼猴，少要饶舌，伸过头来，等我砍上几剑，若受得疼痛，就借扇子于你，若忍耐不得，叫你早见阎君。” 行者插手上前笑道：“ 嫂嫂切莫多言，老孙伸着光头，任尊意砍上多少，但没力气便罢，势必借扇子用用。” 那罗刹不容分说，双手抡剑照行者头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数下。 这行者全部认真，罗刹害怕，回头要走。行者道：“ 嫂嫂，哪里去？快借我试试。” 那罗刹道：“ 我的宝贝原不清净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不肯借，吃你老叔一棒。” 好猴王一只手扯住，一只手去耳内撤出棒来，晃一晃，有碗来粗细。那罗刹挣脱手，举剑来迎。行者虽又轮棒变大，两个在翠云山前不论亲情，却只讲仇戏。这一场好杀，群刹本是修成怪，为子怀仇恨泼猴。行者虽然生狠怒，因师路阻让额流。先言拜借芭蕉扇，不斩枭雄乃性柔。罗刹无知抡剑砍，猴王有意说亲友。女流怎遇男儿斗，到底男刚压女流。这个金箍铁棒多凶猛，那个双刃清风甚紧愁。劈面打，照头丢，恨苦相知不罢休。左挡右遮失无意，前迎后驾逞其谋。却才斗到沉酣处，不觉西方坠日头。罗刹忙将真扇子，一扇挥动鬼神愁。那罗刹女与行者相持到晚，见行者棒重，却又结束周密，料到他不过，即便取出芭蕉扇晃一晃，一扇阴风把行者扇得无影无形，莫想收留得住。那罗刹得胜回归，那大圣飘飘荡荡，左沉不能落地，右坠不得存身，就如旋风翻败叶，流水淌残华。滚了一夜，直至天明方才落到一座山上，双手抱住一块风石，定性良久，仔细观看，却才认的是小须弥山。大圣长叹一声道：“ 哎，好厉害妇人，怎么就把老孙送到这里来了？我当年曾记得在此处告求灵吉菩萨黄风怪救我师父，那黄风岭至此之南上有3000余里，今在西路转来，乃东南方域，不知有几万里，等我下去问灵吉菩萨一个消息，好回旧路。” 正踌躇间，又听得钟声响亮，急下山坡，径至禅院。那门前道人认得行者的形容，急入里面报道：“ 前年来请菩萨去降黄风怪的那个毛脸大圣又来了。” 菩萨知识悟空，连忙下宝座相迎，入内施礼道：“ 哈哈哈，恭喜取经来也。” 悟空打礼：“ 哎，正好味道，早嘞早嘞。” 灵吉道：“ 既未曾得到雷音，何以回顾荒山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，自上年蒙圣情降了黄风怪，一路上不知历过多少苦楚，今到火焰山不能前进，询问土人说有个铁线山芭蕉扇，扇得火灭，老孙特去寻访。原来那仙是牛魔王的妻，红孩儿的母，他说把他儿子做了观音菩萨的童子，不得常见，跟我为仇，不肯借扇与我争斗。他见我的棒重难撑，遂将扇子把我一扇，扇得我悠悠荡荡，直至于死，方才落住，故此清早禅院问个归路，此处到火焰山不然有多少里数。” 灵吉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那妇人唤名罗刹女，又叫做铁扇公主，她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，乃太阳之精液，故能灭火气。假若山着人，要飘84000里， 方息阴风。我这山到火焰山只有50000余里，此还是大圣有流云之能，故止住了。若是凡人，正好不得住也。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厉害厉害！我师父却怎胜得渡那方？” 灵吉道：“大圣放心，此一来也是唐僧的缘法，何叫大圣成功？” 行者道：“哎，怎见成功？” 灵吉道：“我当年受如来教旨，赐我一粒定风丹，一柄飞龙杖。飞龙杖既降了风魔，这定风丹尚未曾见用。如今送了大圣，管教那厮扇你不动，你却要了扇子，扇熄火，却不就立此功也。”行者低头作礼，感谢不尽。那菩萨即于衣袖中取出一个锦袋，将那一粒定风丹与行者安在衣领边，将针线紧紧缝了，送行者出门道：“不急流款，往西北上去就是罗刹的山场也。”行者辞了灵吉，驾筋斗云径返翠云山，顷刻而至，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：“ 哈哈，开门开门，老孙来借扇子试试力。” 慌的那门里女童急忙来报：“ 啊，奶奶，借扇子的又来了。” 罗刹闻言心中悚惧道：“ 这泼猴真有本事，我的宝贝闪着人要去84000里方能停止，他怎么才吹去就回来也？这番等我一连扇他2-3扇，叫他找不着归路。” 急纵身结束整齐，双手提剑走出门来道：“ 孙行者，你不怕我又来寻死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嫂嫂不得吝啬，势必借我使使，保得唐僧过山就送还你。我是个至诚有余的君子，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。” 罗刹又骂道：“ 哼，泼猢狲，好没道理，没分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，借善之意岂得如心？ 你不要走，吃我老娘一剑！” 大圣公然不惧，使铁棒劈头相迎，他两个往往来来战经57回合。罗刹女手软难伦，孙行者身强善敌。他见势不协，即取扇子往行者扇了一扇，行者巍然不动。行者收了铁棒，笑吟吟的道：“ 嘿嘿，今番不比那番，任你怎么扇来，老孙若动一动就不算汉子。” 那罗刹又扇2扇，果然不动。罗刹慌了，急收宝贝，转回走入洞里，将门紧紧关上。行者见他闭了门，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，把定风丹擒在口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料胶虫儿，从他门隙里钻进。只见罗刹叫道：“ 渴了渴了，快拿茶来。” 进士女童即将香茶一壶，沙沙的满斟一碗，冲起茶沫糟糟。行者见了欢喜，鹰的一翅飞在茶沫之下。那罗刹渴极，接过茶2-3气都喝了。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，现原身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哦，嫂嫂，借扇子我使使。” 罗刹大惊失色，叫：“ 小的们关了前门否？” 据说 关了。 他又说：“ 既关了门，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唤？” 女童道：“ 啊，在你身上叫呢。” 罗刹道：“ 孙行者，你在哪里弄树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啊哈哈，老孙一生不会弄树，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，已在尊嫂尊父之内耍子，已见废干矣。我知你也饥渴了， 我先送你个坐玩即可。 却就把脚往下一蹬，那罗刹小腹之中疼痛难禁，坐于地下叫苦。行者道： 嫂嫂休得推辞，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。 又把头往上一顶，那罗刹心痛难禁，只在地上打滚，疼得他面黄唇白，这叫 孙叔叔饶命。 行者却才收了手脚道： 哼哼，你才认得叔叔吗？我看牛大哥情上，且饶你性命，快将扇子拿来我试试。 罗刹道： 叔叔有扇有扇，你出来拿了去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拿扇子我看了出来。 罗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支在旁边，行者探到喉咙之上见了道： 哈哈，嫂嫂，我先饶你性命，不在腰肋之下戳个窟窿出来，孩子口出，你把口张三张。 那罗刹果张开口，行者还做个料胶虫先飞出来，钉在芭蕉扇上。那罗刹不知连张三次叫： 叔叔出来吧。 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： 哈哈，我在此间不是，谢借了谢借了。 拽开步往前便走，小的们连忙开了门放他出洞。这大圣拨转云头径回东路，霎时暗落云头，立在红砖壁下。八戒见了欢喜道： 师父师兄来了来了。 三藏即与本庄老者同沙僧出门，接着同至舍内，把芭蕉扇靠在旁边道： 哈哈，老官可是这个扇子？ 老者道： 正是正是。 唐僧喜道： 贤徒有莫大之功，求此宝贝甚劳苦了。 行者道： 劳苦倒也不说，那铁线扇你倒是谁？ 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，红孩儿的母，名唤罗刹女，又唤铁扇公主。我寻到洞外借扇，他就与我讲起朝夕，把我砍了几截，是我指望吓他，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，飘飘荡荡直挂到小须弥山，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丹，直欲归路，复至翠云山，又见罗刹女，罗刹女又是扇子扇我不动，他就回洞，是老僧变作一个料胶虫飞入洞去，那厮正讨茶吃，是我钻在茶木之下到他肚里做起手脚，他疼痛难禁，不住口的叫我叔叔饶命，情愿将扇借与我，我却饶了他，拿将扇来带过了火焰山，仍送还他。 三藏闻言感谢不尽，师徒们俱拜此老者。一路西来，约行有四十里远近，渐渐酷热蒸人。沙僧指教： 脚底烙得慌。八戒又道：爪子烫得痛。 马比寻常又快，这因地热难停，十分难进。行者道： 师父且请下马，兄弟们莫走，等我扇熄了火，待风雨之后，地图冷些，再过山去。 行者果举扇，径至火边，尽力一扇，那山上火光轰轰腾起，再一扇更着百倍，又一扇，那火足有千丈之高，渐渐烧着身体。行者急回，已将蓝骨毫毛烧尽，竟跑至唐僧面前叫： 快回去快回去，火来了火来了。 那师傅爬上马，与八戒沙僧赴东来有二十余里，方才歇下道： 悟空如何了呀？ 行者丢下扇子道： 呵呵，不停当不停当，被那厮哄了。 三藏听说，愁蹙眉心，闷天心上止不住两泪交流，知道 怎生是好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 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么说？行者道： 我将扇子扇了两下，火光轰轰第二扇，火气愈盛第三扇，火头飞有千丈之高，若是跑得不快，把毫毛都烧尽矣。 八戒笑道：你常说雷打不伤，火烧不损，如今何又怕火？ 行者道：你这呆子全不知事，那时节用心防备，故此不伤。今日只为山西火光不曾念避火诀，又未使护身法，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。 沙僧道：似这般火盛，无路通西，怎生是好？ 八戒道： 只见无火处，走便吧。 三藏道：哪方无火？ 八戒道： 东方、南方、北方俱无火。 又问：哪方有经？ 八戒道： 西方有经。 三藏道：我只欲往有经处去理。 沙僧道： 有经处有火，无火处无经，诚是进退两难。 师徒们正自胡谈乱讲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 大圣不须烦恼，起来吃些斋饭再议。 四众回看时，见一老人身披飘风氅，头顶偃月冠，手持龙头杖，只踏铁药穴，后带着一个雕嘴鱼腮鬼，鬼头上顶着一个铜盆，盆内有些蒸饼高米、黄粱米饭，在于西路下躬身道： 我本是火焰山徒弟，知大圣保护圣僧不能前进，特献一斋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吃斋小可，那火光几时灭的，让我师父破去。 徒弟道： 要灭火光，需求罗刹女借芭蕉扇。 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： 哼，这不是，那火光越扇越着，何也？ 徒弟看了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此扇不是真的，被他哄了。 行者道： 哼，如何方得真的？ 那徒弟又空背躬身，微微笑道： 若还要借真交扇，须是寻求大力王。 毕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